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保健制氧厂建设工地进行了现场指导，有党和军队的一些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赞赏说，党为保健制氧厂的建设工程亲自派了建设者，他们为了提前完成工程，每天都熊熊燃烧着创造万里马速度的烈火，结果工厂初具规模，确实做了很多事。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具体的了解保健制氧厂布局计划方案和设计方案后，一边查看工地，一边就工厂建设工程做了宝贵的教导。他说，卫生保健部门利用的医疗专用氧气是关系到人的生命的，与工矿企业使用的工业专用氧气不同，需要高度的卫生安全，要大量生产优质的医疗专用氧气来送给医院，就必须在最高水平上修建出保健制氧厂。他说，工厂建设工程中重要的是充分配备现代化设备和技术工序，以使它作为一家专门生产并供应医疗专用氧气的工厂圆满尽到其使命。他说，要实现制氧厂、液态氧气加注厂、气态氧气加注厂等各道生产工序的自动化，要在最高水平上构筑工厂经营管理所需的联合调控系统，还要充分具备不同用途、不同容积的医疗专用氧气瓶。他指示，要建盖好保健制氧厂的所有建筑，来使之既与周边的自然风景相协调，又能保障文明卫生，还要建好氧气供应站，以便于平壤市各家医院领取医疗专用氧气。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要向全国所有医院充分供应医疗专用氧气，就需要在全国各地修建像正在建设中的保健制氧厂这样现代化的医疗专用氧气生产基地，并为此采取了充满恩情的措施。他说，保健制氧厂的建设对巩固卫生保健部门的物质技术基础具有重大意义，党近年来采取各种措施，以搞好对卫生保健部门的物质保障工作。他说，只有继续致力于搞好对卫生保健部门的物质保障工作，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要求，不断改进并加强卫生保健工作，才能保证我国的卫生保健成为最有人民性、达到最先进水平的卫生保健和世界级卫生保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要让人民在党和国家完全负责照顾人民生命和健康的世道，充分享受世上最优越的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的医疗上福利，就需要不吝惜对卫生保健部门的投资，这也是捍卫社会主义的重要工作。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全国军民将为打开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执行的突破口而投入忠诚的200天战斗，并表示期待和坚信，建设者将在保健制氧厂建设工程中更熊熊地燃烧创造万里马速度的烈火，截至建国纪念日9月9号为止圆满建成工厂。